给您带什么来了？ 南豆腐呗。 还有呢？ 还有啊。 您猜猜。 我猜，我猜不着。 猜不着啊、哎、老奶奶您看。 这孩 奶奶生气了。

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 Thank you.